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存在这一个天堂。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。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《蔚蓝的海洋》消失于2025年。二号珍藏品《清澈的溪水》，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。三号珍藏品《空中飞翔的鸟儿》消失于2023年。四号珍藏品《孩子的笑声》。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，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。爱地球，爱自己，共同维护生态环境。 大家好，我是果皮江爷爷。今天啊，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，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。 别提了，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？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，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。 哎呦， 现在还打着石膏呢。 这， 嗨，你也才伤这么一回，我们当马路护栏的，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。哎呦，我的小蛮腰哟！ 你们都别嚷嚷了，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呢。 你是？ 我是下水道井盖。 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，爱护公共设施，共建文明社会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下午的14点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位歌手呢，是摇滚教主迪克牛仔。一路走来，他的艰辛和辛酸实在是太多了。迪克牛仔呢，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，18岁开始泡音乐屋，20岁开始做公司的业务员、检票员、吉他老师。在尝尽了生活的百味之后，终于在1996年，37岁的迪克牛仔呢，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春天。1999年，40岁的时候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《忘记我还是忘记他》。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《3万英尺》当时呢是红极一时，于是迪克牛仔这个名字也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位摇滚人的心中。对于老爹这个称呼，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会叫他老爹呢？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。当年年近30岁的老爹和几个17、18岁的孩子组成了一个乐队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迪克牛仔当时已经算是一个老头子的年纪了，于是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老爹。而这个绰号一叫就是10几年。如今在提起迪克牛仔的时候，大家对他的印象依然是那个披着长发、手握吉他、一开口就能让人血脉喷张的硬汉。 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

最开心，曾经想念最伤心，但却最动心的记忆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都举着了解笑着，尽管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爱你，你是我最爱意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鼻酸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真心。大河还没的空气，我和我的时光真的很风趣，我只想一个洋葱永远是陪着心，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事情。如果你 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

在这场稀里哗啦纷纷扬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天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